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909万，同比增加35万。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地接续推出了多样的线上线下专项活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德仪告诉记者，校企合作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创业链与培训链的有效衔接。 把生产实践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拿到学校来，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来研究解决。就业率呢，就是说按照省教育厅公布的话呢，大概在95%左右吧。 稳就业提前交卷成绩优异，但我国总体就业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表示，未来我国将继续突出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形成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从走势看，就业形势有望延续平稳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为牵引，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发力，确保就业大局总体稳定。 今年是水土保持法颁布实施30周年，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显著，全国水土流失状况实现了面积由增到减、强度由高到低的历史性转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清凉，可以喝的。天热了，我们这个水就再捧起来喝的。原来这个水哪个敢喝啊？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杭垓镇唐舍村，村党支部书记梅明星捧着山间溪水对记者说，10多年前，由于村里万亩毛竹林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水土流失严重，能有如今的变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功不可没。 水土保持之后呢，跟我们整一个生态大大的提高了，同时也是给我们经济效益也增加，我们羊童是肯定增收的，按照算算的话，我们一亩能够增加到2000块钱。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近年来安吉县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县域生态治理范畴，全方位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数据显示，安吉县水土流失面积以年均10平方公里的幅度缩减，水土保持率已由2000年的84.5%提高到2020年的94.2%。安吉县水利局总工程师徐侃， 通过植被重建，建设生态公益林呢，以治山，建设拦沙坝，绿化河岸以治水，污水生态处理，垃圾集中处置以治污，种植高效农业，发展乡村旅游以支付，四个方面的综合治理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新时代水土保持发展的新路子。 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为保持水土，减轻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几代人接力传承，在一片荒漠中建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机械林场目前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森林覆盖率82%，森林资产总价值231亿多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近156亿元。围场县水务局副局长王海生， 我们依托京津放射源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国家重点小流域等重点项目，展开了以治理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中心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水土流失强度上，与1999年相比，2020年轻中度水土流失面积占比由68.2%提升至80.52%，高强度水土流失占比明显下降。水利部水土保持司一级巡视员张新玉， 我们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防治人为水土流失。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统筹生态各要素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本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芬兰议长维赫维莱宁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尼尼斯托总统战略引领和推动下，中芬确立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沟通，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和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栗战书指出，成熟和稳健的中芬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期待，希望双方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巩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夯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欢迎芬兰代表团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芬兰议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代表与议员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在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栗战书介绍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情况。他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赫维莱宁表示，芬中拥有长期友好交往历史，去年双方共同庆祝了建交70周年，芬兰将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并期待取得好成绩。芬兰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促进两国在自由贸易、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冬季运动等各领域的合作。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提出，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安徽辽宁认真贯彻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用科技软实力打造发展硬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一款机器人的话，它一能帮助专业棋手去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突破，第二点它能够。 不久前在安徽合肥市举办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大批尖端产品精彩亮相，彰显了科创安徽的硬核力量。从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挂牌组建，到大科学装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再到墨子号、祖冲之号、人造太阳等重大科技成果世界瞩目，科技创新成为安徽最亮丽的名片。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全会精神指导下，安徽坚定不移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就在上个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量子研究领域再次取得新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王兴安： 我要自觉地把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科研工作中，努力在对量子动力学的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徽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创新平台优势，探索科研和经济发展的切合点，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在安徽的产业化。安徽合肥市发改委科学中心创新管理处处长张杰： 在布局技术研究的同时呢，也注重这个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我们设立了成果转化专项基金，从科技投入模式上进行一系列的探索。 目前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座舱正在沈阳加紧生产，已陆续装载于近25个汽车品牌70余款车型中。该项目可为百姓带来融合 5G 技术的全场景高互动出行体验，也提高了我国自主品牌在国际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某软件集团汽车电子解决方案事业本部技术总监毕东明表示， 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地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的主导权。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处处长宋兴奎： 我们将贯彻落实19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

只有将这些更先进的技术充分的与我们传统装备相结合，才能打造出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的一个其中装备，才能与国外先进制造业国家的技术缩小差距，才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3%， 国内物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此外，11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涨幅回落，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和上一年同期相比，11月份 CPI 上涨 2.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 2.4% 转为上涨 1.6%， 猪肉价格下降 32.7%。 从环比看， CPI 上涨 0.4%，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和上年同期相比， PPI 上涨 12.9%，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 PPI 由上月上涨 2.5% 转为持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立岩表示，随着国家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效果显现，11月份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落，带动煤炭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全国粮食的生产是再获丰收的，连续七年呢都稳在 1.3 万一斤以上，鲜菜呀、猪肉啊等等鲜活农副产品，目前来讲市场总体的这个供应是充足的，产销衔接是顺畅的，居民消费领域的这种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和服务供给供应稳定而充裕，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保持 CPI 平稳运行的一个坚实的基础。目前来看，实现全年物价预期调控目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有关情况，聚焦解决老年人在养老、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为打造老年宜居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适老化改造，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到“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汪科表示， 推动完整居住社区的建设，构建15分钟生活圈，支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推动既有老住宅、老公建、老厂房的改造利用，推动加装电梯、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方便老年人出行参与社会活动。 据统计，我国约 1.9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还有4000万失能老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要推进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和管理，同时推进医养结合， 通过开展预防保健呢，大力建设综合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去年年底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达到28%，2025年计划要达到60%，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农村空巢老人的关爱服务工作备受关注，民政部推进普惠性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农村的空巢老年人是重点的服务群体和服务对象。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表示，我国还推动建立了关于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普遍的在开展对空巢和留守老年人的定期的寻访的制度，不管是通过志愿者也好，或者政府都购买服务也好，或者村集体啊、村委会啊这些组织力量呀、啊，定期的为这些留守和空巢老年人上门探视一下，了解他的养老的需求，提供应急的救援。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8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0例，内蒙古42例，浙江12例，黑龙江4例，江苏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3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13例。浙江12例，广西1例。截至12月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190例。截至12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7493万1000剂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批准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昨天联合召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与展望线上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希望香港发挥好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作用，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大的支持。 京港高铁赣州至深圳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南昌赣州至深圳的最快旅行时间分别由4小时42分、5小时32分压缩至3小时30分、1小时49分，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间形成快速客运通道。 国家矿山安监局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一月至十一月全国矿山共发生事故336起，死亡474人，同比减少59起，46人，分别下降14.9%和8.8%。 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提出将增加中考体育分数。现在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仍沿用原体育中考政策，其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分阶段过渡。 陕西省文物局昨天发布，陕西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工作，在咸阳市渭城区发掘了自战国至明清时期古墓葬3600多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收获。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会有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预计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将出现4到6级偏北风，气温先后下降4到8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4万4923例，达到2亿6718万4623例，死亡病例增加8213例，达到527万732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62万1791例，死亡79万402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万1714例，新增死亡病例1049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地时间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249例，累计感染该变异株的病例数上升至817例。英国卫生大臣此前表示，到12月底，英国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例数可能会超过100万。 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9号宣布，驻伊拉克外国军队作战人员已结束任务，并将全部撤离伊拉克。据介绍，伊拉克和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的关系将继续，未撤离的国际联盟部队将继续为伊拉克军队提供军事顾问援助和培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刘梦雅，主播陈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 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